就把这个讲义打开，207页，207页应该是有一个叫南药解释啊，623号，623，是不是207页？可以吗？那你们录这么多音哦，感觉是不是要聪明点啊？要这样子啊，要有骨气嘛，要就从就是把录音整个删掉。好，就从今年了，是不是？断尾求生啊，一直录音的。你说不行啊，你讲话那么快，没有吧？我讲义都写得很完整啊，我敢这样讲快，就是因为讲义写得完整，我还讲快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啊，还录了哈。好了，那我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哪页，对吧？207页是不是有个问题嘛？哈，OK， 好，那这个是跟这个大法官的623号解释有关。好，那623号解释呢，它是涉及到商业性广告，好，商业性里面的一号解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检讨什么？检讨那个儿少条例29条。好，这个可能各位在刑法上也都学过。儿少条例29条，我们看一下它法条哈在哪里？法条应该是在各位的大法官解释里面。大法官解释的第三段，好，应该是209页吧，209页，它的第三段有看到哈，这个儿少条例29条，好，他说，如果是以广告物、出版品、广播电视，这个电脑网路，好，或者其他这个媒体呢，散布播送，刊登足以引诱、媒介暗示，或者其他足以促使他人为性交易的讯息啊。那我们都处以这个有期徒刑5年以下，哇，这很重哦。好，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呢，在实务上其实就引发很多的争论。好，这个很多人都会在什么，在那个网络上去贴什么，快来援助我。好，那这种字眼，快来援助我，这算是有任何暗示吗？啊，或许有，或许没有。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在我们你看207页这题目里面，啊，这个题目就是。他的这个申请人的案例事实法改编的，好，那这个当事人呢，他就被依照儿少条例，他被判刑了，他不服气，跑去申请释宪，好，大法官就做出一个623号解释，好，那我们先讲结论，623号解释，好，结论是什么？合宪，结论是认为儿少条例的29条呢，这个还是合宪，好，在言论自由这几号解释，像617，好，也是合宪，那623。好，这个也是合宪嘛。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我们上一回跟同学谈到的，我们最后谈到的那个解释叫什么？叫656号解释嘛，656。啊，跟言论自由有关的这几号比较近的解释，最近都是讲合宪。好，656，就是讲那个民法195条啦，讲民法195条的范围啦。好，那还有像617，这个也是合宪，623，这个还是合宪。好，那因为是合宪，跟言论自由做出了一个合宪解释，那当然就有很多一些学界出身的大法官呢不以为然。好，因为像言论自由的保障呢，其实常常需要做比较高严格的这个审查。好，我们看回来看这个623号解释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还是一样，都帮同学整理好，你都可以用抄直接划线。首先第一个是本案中的政府行为是什么？就是儿少条例29条。好，这个没问题，法律的位阶。那第二个呢？本案当中所涉及的当事人的基本权是什么？他是在网络上去张贴这种广告嘛？好，那这个广告是当然这广告本身是跟一些什么？跟一些这种有暗示性交易有关的广告。但是大法官并没有因此就完全否定它不是一种这个基本权的保障。好，他还是认为说，你只要是通过广告。好，来表达意见的话呢，那这个都可以算是言论自由的范畴。我们看一下哈，我画个线。他说，只要是足以促使人为性交易的讯息，好，那这个促使人为有对价的性交或者猥亵行为的讯息，好，都是什么？都是商业言论的一种。好，那大法官还是一样，他没有因为好这种言论是一种低价值言论，就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是说这是一种言论自由，只是说可能在审查标准上会比较放松，啊， 所以我们的做法呢都没有跟美国一样，美国是只要一定位成是一种猥亵性的言论，啊，比较低价值言论就完全不受保障。那我们大法官不采这一套，啊，他说商业言论所提供的讯息，啊，这把话起来都要记好。商业言论所提供的讯息内容是真实，那没有误导性，啊，以合法交易为目的，而又有助于消费大众做出经济上的合理抉择的话呢，都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好，这是第一个，他去谈到商业性言论的保障范畴。好，那再来呢，他跟你讲到说第三点，我们谈刑事和解审查。大法官认为啊，这个法条上讲那个引诱啊、媒介啊、暗示啊，虽然是一种评价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好，就是什么是评价性啊？就是在认定上呢，有就涉及到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好，因为引诱这种字眼，好，可能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有主观的价值判断，但是还是一样，大法官拿什么标准？拿那个432的标准去审查。好，向来我们就只有一个标准，也就是432，啊，法律明确性。他说这样的文意呢，以及该法的立法目的解释，哈，并非一般人难以理解，而且可以预见，并可经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所以刑事核宪，啊，刑事审查通过核宪。好，在实质审查上呢，大法官这个解释，哈，似乎是采取中度的审查标准。好，那为什么中度啊？虽然这个解释他没有去谈到一些中度的用语，好，没有谈到中度的用语，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同意见书，好，从不同意见书反过来推论。好，因为在这个不同意见书里面，好，你可以注明一下，好，就是同学你可以之后可以回去看，好，在不同意见书里面，这样子啊，应该叫协，抱歉，叫协同意见书，抱歉，在协同意见书里面，协同意见书里面呢，许宗力大法官，认为说呢，这个解释大法官应该是采取一个什么，这个可支持性的审查，可支持性的这个审查，那你有没有印象，那个可支持性审查是哪一块？德国法上有所谓的明显性审查，好，可支持性审查跟强烈内容审查嘛，那可支持性的审查，这就是所谓的中度的审查标准，对吧？中度的审查标准，同学如果想看，好，你就注明一页。好，注明这个218页。好，218页呢，我们可以往上看这一段，哈，最上面这一段划线地方，就是从上面数下来第四行，哈，他说，今天恒租保护儿童及少年免于这个从事性交易，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是重大公益，而传播以儿童及少年为性交易，属于什么比较低价值的言论？好，本席愿意采取，好，是不要写本席哦，我们要采什么？采较宽容的这个审查态度，好。那三所主管机关所提供过往的一些资料，那就立法者有关，好，不前置处罚会来不及保护法益这样的认定事实呢，我们是吧？采取嘛，采取比较合乎事理可以支持的这样的标准，好，所以从他的意见书来看呢，因为这个是协同意见嘛，好，那这代表是说他的看法是跟多数结论是相同的，好，是一个中度的这个审查标准。所以你可以讲说呢，我们这边写的似乎是中度，好，207页，似乎是中度。好，那在中度的审查标准底下，这个规范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儿少条例要规范29条啊？好，当然是希望说要保护儿童及少年免于任何非法的性活动，它导致性剥削嘛，是不是？好，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重要的法益，国家要保护的重要法益。好，因为儿童及少年的身心的健康、身心的发展，那以及免于遭受到性剥削的经验呢？好，那这都是一些普世的人权价值。好，那他也提到一些像什么，像一些儿童权利公约，好，这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他拿出一些国际公约来论证，啊，这样的法益是重要的，可以看到吗？可以吗？好，好，那我们看第三个，好，手段跟目的的关联性这一块，好。那大法官也认为说呢，今天啊用刑罚为手段来取缔促使人为性交易的讯息啊，是可以从根本来消弭对儿童及少年的性剥削。好，那的确是达成立法目的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第一个。 他认为说刑法本身啊，的确是可以这个斩草除根啊，从根本来消弭这种性剥削的发生。好，那第二个哈，第二个理由就要特别注意了。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啊，我看第二段，好，他说，此外呢，本号解释啊，也认为啊，画起来哈，倘若检察官以行为人违反了上开法律的规定，而对之起诉所举证的事实，好，再画，就重点，好，照记。行为人如果抗辩争执他不真实，并且证明他所散布的讯息并非以儿童及少年性交易或者促使为性交易为内容，好，并且已经采取的什么，就是一样隔绝措施，使得讯息的接收者呢只有限于十八岁以上，好，就不致使得儿童及少年为性交易的这个对象的危险就不在本条处罚之列了。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解释还是一样什么，他去限缩儿少条例二十九条的适用范围。儿少条例二十九条，坦白讲，不是这样解释的。外观上其实不是这样解释，啊，他只是讲说，你只要有散布啊这些足以促使他人为性交易的讯息，都要加以处罚。好，啊，但是大法官还是再一次的去限缩，啊，他去限缩儿少条例二十九条的适用范围。二十九条的适用范围一被大法官给限缩之后，好，二十九条就变得没有这么的可怕了，好，变得没有这么的侵犯人权了，好，所以这个解释又是再一次是什么？又是再一次做一个叫合宪法律解释原则。好，大法官在这些解释呢，他采取合宪，都是做合宪法律解释原则，合宪法律解释原则，你可以讲说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六五六也是一样，好，六五六啊，六一七啊，六二三啊，这些解释通通都是合宪法律解释原则的展现，可以吗？好，就我尽可能去限缩这个法条的适用范围。好，这个法条呢，在适用上，如果今天行为人啊，在检察官起诉的时候呢，他可以去举证，证明说我这些网络的讯息都是什么，都是啊，只有十八岁以上才能够进入看到的。好，那十八岁以下的呢，都看不到。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已经没有让儿童及少年啊说面临到这样的风险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没有本条的适用。好，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在做合宪法律解释原则哈，许宗密大法官有发表他意见书哈，他认为说，单纯就这一点来讲哈，就这个手段这一点来讲呢，他认为哈，这样的讲法本身其实是什么？是似乎有违背这个所谓的被告的不自证己罪啊，好，变成是说你被告你必须要去证明，好，证明这些证明你的这个就证明你的这个散布的这些讯息本身呢，好，没有让十八岁以下来接收，才能够免于处罚嘛，好，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好已经是一种跟什么？跟这个不自证己罪或者叫无罪推定原则呢，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好，这个你请同学来看到220页哈。好，220页你就看到这个许一秀大法官的上面是三行，许大法官，就是说还没有进到许大法官这一块啦，就是在这个220页的第二段，好，第二大段的这个倒数这三行，他说。多数意见认为呢，行为人如果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必要的隔绝措施，好，那这个呢，无疑是要求行为人要自行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不存在，那这个违反什么？画起来，违反不自证己罪，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可以吗？好，那这个是你可以考试里面去处理的地方，好，这是一点哈，在手段上。那我们看回来哈，看回这个208页，林子怡大法官有发表一个不同意见书。在208页这个地方，林大法官的讲法哈是认为，首先第一个哈，在刑事审查上，他认为就违宪了，啊，因为什么叫做足以促使，什么叫做引诱，什么叫做暗示，啊，这样的规定本身呢，啊，非常的抽象，非常的不明确，啊，那司法实务呢，司法机关呢，对这样的抽象的标准的认定也不一，好，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在刑事审查就应该宣告违宪才对。这第一块，好，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那第二个，好，他说细侦的措施跟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啊，好，他举以下这三点理由哈。首先第一个， 实证经验反应哈，这个罪行不相当，这什么意思啊？刚刚我们讲说这个儿少条例29条，最重罚多少？罚5年，5年以下。但是实务上你会发现哈，真正被检察官可以起诉的，啊，那被这个法院给这个被检察官起诉，被法院给论罪科刑的呢，大概都是什么？都是1年以下，啊，甚至有些就是直接就是采取罚金的这种做法，有些是1年以下，这个或者半年，或者是罚金，很少有到5年这么多的。好，那就代表什么？代表说这个法条上的这个5年呢，好，它的这个刑罚的规定本身，跟什么？跟当事人真正犯罪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什么？是不相当的。可能当事人的可规则性、可非难性，啊，他的可非难性、可规则性没有这么高，所以今天啊，这个司法审判实务上才多半都是从轻量刑嘛，啊，只有到1年或者半年这样的刑度。但是你法条规定5年呢，显然就代表什么？代表这样的刑度本身跟当事人的罪责是显不相当。好，那罪行不相当本身就代表这样的立法本身过于严格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第一个理由。好，实证经验反映，好，本案是罪行不相当。好，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是说啊，在儿少条例里面，其实它内部的规定呢，也不够一致。好，这个也违反所谓的体系正义。这什么意思啊？你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到你的215页。你看到你的215页的这一页，好，这一页里面的划线的地方，好，划线的地方应该在它的划线的中间，有一个叫做《儿少条例》的22条，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很中间的部分，22条。好，那22条是谈什么？22条是谈实害犯。就是真的你有从事这些性交易的情形，好，实害犯的情形。那实害犯他只有罚多少？他只有罚，实害犯只有罚1年，可以吗？啊，就是那个22条的第2项的规定，他是说18岁以上之人与16岁以上未满18岁的人呢为性交易的话，他是处1年以下。好，真正已经从事了性交易的话是处1年以下，但是对29条的危险犯却做什么？却做5年，可以吗？好，所以他认为说呢，那今天立法者在对法益侵害以及行为评价的权衡上呢，显然认为形成危险犯比发生实害更具有法益的侵害性，那导致于处罚规定有如此的差距的评价，那这样的结果呢，在法益权衡上就轻重失序了，有违体系正义了。好，通常的情况都是什么？通常的情况都是实害犯比较高，危险犯比较低嘛。但今天反过来却是什么？就是危险犯的5年远高过实害犯的1年。好，所以这个林老师认为，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呢，就更可以显出这个29条的危险犯的规定，好，是违反体系正义。好，这第二个理由。好，再翻回来看第三个理由。好，那第三个理由呢，他跟你讲说，其实呢，依照现行的科技啊，好，已经有其他的措施可以来这个什么，可以来替代直接刑罚。好，你要避免儿童及少年呢，好，这个你要避免儿童及少年去接触到这些讯息，去散布这些讯息呢，其实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措施啊。我们看一下哈，这个203点的第4行哈，他说不同意见书认为，啊，依照目前可行的资讯科技，就电脑的网络使用而言哈，已经存有不必采取以刑罚处罚方式，好，这个就可以什么？就可以防止儿童及少年接收或者取得讯息的方法了。像什么？再稍微记一下哈，像比如说政府已经推动网站与电脑游戏内容的分级，有没有看到？好，那家长跟学校可以透过这个过滤以及辨识的功能的软体呢，来代替儿童及少年选择接收的资讯嘛？好，或者第二个哈，透过这个数位凭证跟个人身份资料库的结合，好，那可以来确认当事人的身份呐，啊，好，建立会员制的模式啊，好，那这些做法本身都可以阻却儿童及少年加入平台，好，而接触到这个不适宜年龄的这个资讯，好，所以其实现行的科技呢，其实已经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替代这个直接刑罚，好，来达到你的目的。好，那就更可以显示出直接做刑罚其实是不必要的。 这样可以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623号解释的部分。623已经有考过，在国家考试有出题过，那再出的几率当然还是有，那只是说就相对会减少，因为它毕竟这三年来已经有出过一次考题，那所以呢，这个再出的几率就相对的减少。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623号解释。好，那个出题是在那个221页嘛，有出过一次考题，有新人律师。好，那这个解释其实有一句话，有一个点要去谈哈，哪个点呢、啊？有一个点，其实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其实一直很怪哈。你看这个大法官对那个商业言论的定义，就是你的207页哈，207页，我们看到那个第二点，商业言论的这个定义哈，他说，第二行哈，商业言论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必须是真实无误导性，你把它画起来，以合法交易为目的，而有助于消费大众做出合理抉择的话呢，才受宪法保障。他的意思是说，那个言论本身必须要是合法的，那才受保障。那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报国为因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针对，我们现在是在针对说这样的法律本身，而《少条例》29条这样的法律，好，它个案当中他的基本权要不要加以保障，但是大法官却认为说，好像是只要你是你所提供的讯息本身，你的商业言论所提供的讯息，只要是以非法交易为目的，那都不受保障。好，文义上好像是这样解释，那似乎就认为说，好，因为你的商业性言论，你所散布的这些性交易的这个讯息是违反《二少条例》，是以非法交易为目的，所以就不受保障。那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等于是说，我们今天就在解释说，到底宪法能保障这一种言论，但是大法官却跟你讲说，啊，这种言论保障的前提是以合法交易为目的，那你因为是违反了这个法律，所以我不加以保障，好像有那个意味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许玉秀大法官的意见书里面有谈到，哈，你看到这个讲义的220页。220页，许大法官怎么讲哈？他的第二段，他跟你讲说啊，宪法要审查的是什么？法律是否过度限制人民基本权？好，但是呢，你宪法就回答我们，因为法律保护你，我才保护你。好，你是合法的，我才加以保护你。那我们就要反过来问呢、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干嘛跟宪法求救？懂我的意思吗？好，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要问说，《儿少条例》。好，所通过《儿少条例》所发表的言论，算不算是一种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嘛？那一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指的是说，因为你的言论是违反《儿少条例》，是以非法交易为目的，所以就不加以保障，有那个意味。当然，实际上他有没有去排除这种基本权？没有啦，他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基本权的，那只是那个用语上会觉得让人就很吊诡，好像是他把《儿少条例》29条就自始排除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外了，了解吗？好，那这个是在不同意见书里面有一些去做深层思考的部分。好，我们上课哈，很多那个不同意见书的目的都是要去做什么？法研所那一块来做比较深层的思考了。好，你国家考试其实都不苛求了，国考考试那么多科，啊，怎么可能说都记到不同意见书？我多数都记不起来了，还记不同意见书，是不是？好，所以那因为。我们这个是族群，是很多的族群嘛，就是这个这个受众对象很广嘛，好，那所以你就必须要稍微容忍一下哈，去谈一些不同意见书啦，好，好不好？所以当我在谈不同意见书的时候，你的眼神不要催我了哈，你就闭上眼睛，就是闭目养神一下，好不好？好，那这个是对你的实力也有帮助嘛，是不是？好 ，OK， 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再我们看到下一个言论自由咯。好，222页的第五个，那个煽动他人不法言论，这个倒是比较少考，你简单看过，因为这个都没有解释，好，简单看看讲义就可以的。那下面这个仇恨性言论你就打勾，好，因为这个就考过，这考过两次法研所，啊，台大跟政大都考，所以在国家考试呢都还没有出题过。那言论自由在国考就考到烂的，好，所以再考呢就要考到这一块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仇恨性言论这一块。这个仇恨性言论其实在美国法上谈得很丰富，那它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呢，某程度还是会发现很多的所谓的仇恨性言论。这个其实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其实会感觉特别强烈啊，很多这些特别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他怀疑说当时那个恐怖分子呢，是跟某些特定的族群啊，阿拉伯裔有关，跟伊斯兰教有关啊，所以常常会在美国社会上呢，有一些这个美国的白人会用一些比较敌视、比较仇恨性的言论啊，去讽刺啊，去伤害那些阿拉伯裔的人。好，那在这个在美国实务上呢，就引发一个问题：当今天一个优势的美国白人，他所发表的言论，好，这个言论本身伤害到了，比如说这是一个阿拉伯裔，阿拉伯裔的这个人，好，那这个他所发表的言论本身呢，有一些仇恨性。有一些敌视性的言论啊，非常不堪入耳的这个言论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保障这种言论自由，这种仇恨性带有敌视意味的言论，可以吗？好，那说譬如说他可能讲说你这个是什么啊，不能再讲下去啊，你就自己想象，就是跟母亲有关，好，跟父亲有关等等，跟祖母有关，好，类似的言论，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美国其实会去谈一个问题，是说啊，我如果今天对这种仇恨性言论，我们这样假设，我们带你推理哈，如果我们对这种仇恨性言论要加以限制，如果要加以限制，好，那这个时候代表我们是保障什么？我们保障了这个族群间的实质平等，我们禁止好优势族群发表这种言论来伤害少数族群。好，所以如果去限制这种言论，限制这种言论自由的话，好，那当然我们是达到了保障实质平等的要求，好，的确是消弭社会间的各种歧视现象，保障所谓的实质平等，好，追求所谓的实质平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也有人想说，言论自由在美国其实是什么？是高度的保障，即便是这种仇恨性言论本身呢，他都认为还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范畴。所以另外一种角度是认为说，那我们不可以限制，如果我们不限制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保障的，好，这个言论表意者他的言论自由。就其实在美国法上呢，他是在权衡的，到底在天平的两端，好，我到底是要去比较优先保障这个言论表意人他的言论自由，而不要去限制这种言论呢？啊，还是说我们要去保障啊实质平等，而去对这种言论来加以限制？啊，因为同学想一想，就这个为什么说不限制啊？因为今天这个限一旦要去限制，这必然是限制到什么？是内容还是时间、地点、方式啊？是内容。这一旦去限制的话呢，是对言论的内容本身的一种限制啊。那在美国法上就很敏感，你只要去碰到言论的内容呢，他通常都会推定违宪，好，所以他会跟你讲说，那不行，我要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是对内容这一块。好，每个人，我们说这个每一种言论呢，都是一种平等的立场。好，你要让各种这言论的好坏本身，不是国家来代替人民做决定，而是人民好在各种言论的自由市场上去筛选，你自己选择哪一种言论对你是最适合的。好，言论的价值高低，不是由国家来代替人民决定。而是在言论的自由市场上呢，它相互竞逐，好，那来由市场的供需状况呢，来决定那个言论的价值高低，好，所以国家不应该去管制人民言论发表的内容本身，如果去管到内容的话呢，那这一块就是好在美国法上是一个禁忌，好，所以在美国是两难，到底是管还是不管，这是两难，好，那最后呢，他会跟你讲说呢。还是愿意去保障言论自由的。我讲到美国是一个非常保障言论自由的社会，好，即便是这种仇恨性言论，它都还是加以保障，还是保障这种仇恨性言论，那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之下呢，才加以限制，除非你的仇恨性言论本身已经对这个受害者呢产生一种叫真实威胁、实质的威胁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才加以禁止。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 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他说目前美国法上这个并不承认言论仇恨性言论是一种完全不受保护的言论。换言之是什么？换言之就认为说仇恨性言论本身还是受保障的嘛，了解吗？他没有把它打入猥亵性言论那一块哦，他没有把它打入猥亵性言论那一块，不是不受保护哦。仇恨性言论本身，这个还是可以加以保障哦。好，那只是说呢，他认为说，如果你的言论已经对特定人构成所谓的真实威胁，好，那这个时候可以加以限制。什么是真实威胁？你往下看这个注。譬如说，你的言论是意图使被害人处于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恐惧，好，你都已经这个威胁他，好，这个威胁他全家，啊，那这个这种死亡恐惧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才可以来加以限制啊。好，不然的话，那其实呢，都是一律的来加以这个允许这种言论，好，好，那是美国的做法。好，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哈，看到这个题目。好，94年政大考一个题目哈，他这样讲，他考我们的这个族群平等法。族群平等法有一条文，45条，它规定说哈，如果公然以言辞、文书、网路或者其他可供公众收听的方式，直接对特定的族群或性别予以侮辱、贬义或者恐吓，而有造成他人心理情绪严重伤害之余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处什么？处以刑事责任。好，处以刑事责任。哎，请问同学好，这个规定是一种我们叫做这种怎么讲，就是说这种规定本身它是一种类似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规定啊？结果犯嘛，是不是？就是说它必须是，它不是只是单纯做这个行为就要处罚嘛，它还是要造成他人有心理或者情绪严重危害之余，好，这个具体的危险有发生的话呢，那才可以加以处罚嘛。好，好，那这样的规定本身，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他就去做这个，请你做这个合宪性的判断。好，那这个是廖老师的一篇文章，我们把它整理过来哈。他是这样讲，廖老师的做法，我觉得其实很值得推荐哈。他其实采取一个蛮聪明的做法，好，他认为说呢，今天是什么？今天毕竟还是一种对言论内容的管制，对内容的管制。那只要是对内容的管制的话，都应该采取什么？采取严格的审查标准。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好，那在严格审查标准底下，我们讲过是推定，通常这个法规都会推定违宪嘛。好，那但是呢，推定违宪不代表必然违宪的。好，所以廖老师是跟你讲说呢，虽然今天他是采取一个严格审查标准，因为动到内容这一块。好，但是呢，他认为哈，像这样的言论本身呢，好，如果你让它合宪的话呢，这个反而会无助于实质平等的展现，无助于实质平等追求。所以他的做法是这样做，他说这是一个严格审查，因为言论内容的管制，严格审查。但是怎么样？但是在他的审查架构底下呢，他认为追求实质平等是一个重要而且迫切的政府利益要去追求。换句话说呢？即便是什么，即便是严格审查，他并没有让他违宪，还是可以合宪。这样的法律本身还是可以合宪，因为这样的法律本身，这种法律就很像是什么，很像是反歧视法，很像是一种反歧视法，认为说呢，社会上不可以有族群间的这种歧视现象。好，那如果你有歧视现象的话呢，你是会违反所谓的实质平等。好，所以他认为说，实质平等的追求呢，好，这个还是很重要。啊，这还是一个重要迫切的政府利益，所以即便在严格审查标准底下，这样的法律本身，因为是有助于实质平等追求，所以还是可以合宪。好，那手段上刑罚会不会太重啊？他认为说呢，刑罚固然看起来是很重，但是这个法条的要件上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类似这个结果犯的概念啊，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说你的言论呢，言论必须是有造成他人的心理或者情绪严重伤害之余，好，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才有刑事责任嘛。所以他跟你讲说，这只有仅限于具体危险犯的情况，好，那这个才有刑事责任呢。好，所以这样的手段本身呢，其实也不至于涵盖过广了。好，所以他最后呢是认为说呢，那目的合宪，手段呢也是加以合宪，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种做法我就觉得是两全其美的。一方面采取严格审查，以维护这个言论自由的内容禁止审查； 啊，这个基本概念。二方面呢，啊，透过这个什么严格审查标准底下，不必然导出违宪的结论，因为实质平等还是很重要，可以。好，这个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反歧视法，它是有助于实质平等的展现。好，那这个是一个政大的考题，那两年后台大就考出类似的题目哈。这个题目本身有一点变化哦，有点变化。它怎么讲？它只是单纯哦，这个如果你有散布，你有散布或者你有贩卖这些文字图书的话呢，都要加以处罚。好，所以可能他在手段上就没有刚刚那个法律来的更加具体限缩范围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手段上他并没有限于具体危险犯才加以处罚，所以有可能这个台大的考题在手段上你就要怎么去写，就会违宪哦。了解我的意思吗？虽然目的合宪，但是手段上就会违宪，好吗？在考试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这个考题，他在刑罚的设计上呢，他的规定有没有这种具体危险犯的这种概念存在。好，那这个是一个考过的题目，那都还没有考过国考，你可以特别注意。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要进到下一个基本权，我们谈集会结社自由，这已经是最后了，这一本最后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集会结社自由这块，首先是集会自由，好。集会自由呢的解释啊，就只有一号，好，大法官的45号，所以也很好准备。那这个解释呢，在谈集会自由的部分，我们讲过什么？讲过说它的第一第一括号3，好，括号3，国家对集会自由的这个管制模式有两种嘛，一种叫报备制，一种叫许可制。好，那早期呢，我们的集会游行都是所谓的事前许可制。好，事前许可制。那我们讲过，大法官有没有禁止这个事前许可制啊？没有。大法官说我们的许可制是一种准则主义的许可制，就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好，准则主义的许可制，这种准则主义的许可制本身，就括号3的最后一行。好，准则主义的许可制本身呢，好，没有，好，这不完全是行政裁量。好，你只要符合那些例外的情况，好，你只要不要符合例外的。你只要不要符合那些被禁止的情况的话呢，我们讲过嘛，就是他说除了下列情形外呢，我行政机关都应给当事人许可。除了下列情形外都应给当事人许可，他列了几种情况，这些情况是不许可的，啊，是不予许可。大法官就认为说呢，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其实没有太糟糕，好，你只要不要符合这些例外的情况，你一申请都一定有许可，好，所以我们叫准则主义的许可制，跟比较法上的单纯的许可制这个还是有差。好，一般的许可制是什么？是行政机关的裁量权，是完全给行政机关个案裁量、个案判断，但是我们不是，好，我们是一种这种准则主义基数式的。这个叫应许可吧，这种基数，好，这种基数是基数行政，应嘛，应是一种基数行政。好，你只要比较符合那个例外的话呢，它都是有许可嘛。好，所以大法官还是认为这样的许可是合宪。好，这第一个，好，括号3。那括号4我们讲过，对内容的审查呢，大法官是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态度。好。那他提出一个标准，叫什么标准呢？我们看到227页，227页呢，是不是有一个第一点呢？第二点，他有跟你谈到这个什么？这个我看这个条文，他说哈，原本的法条是讲说，有事实足任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之余的话呢，都可以来限制集会游行嘛。好，那大法官就认为说第5行哈。本条规定所称的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概括条款，有欠具体明确。好，那今天呢，这个委驻主管的警察机关在短时间内，好，去判断这个事实呢？那他说哈，主管机关对此尚未达到，画起来哈，明显而立即的危险的事实，如果就多加以实质审查，好，那警兵将来有发生的可能。好，就加以拒绝的话呢，这过度干预人民的集会自由，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国家对这个政治性言论， 我国家要来管这个政治性言论，因为你今天是要去主张这个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好，那这些都是跟政治性言论有关。国家对政治性言论的管制，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它是例外。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你稍微记一下。我们说原则是禁止，啊，禁止国家来干预政治性言论的表达。那只有在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当这种政治性言论本身，啊，已经会造成所谓的明显而立即的危险，已经要达到明显而立即的危险的话呢？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才有管制的机会，哈，国家使得管制，才可以去管制这样的言论自由，啊，才可以去管制，好，必须是要达到明显而立即的危险的情况，你的言论本身，啊，已经会达到明显而立即危险的情况之下，才有管制的正当性呢，这什么意思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啊，那我喝口水先。例如说哈，我们说这补习班很烂，我没有讲谁哦，啊，这补习班很烂，我们把它烧了吧。这一句话，我讲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达到明显而立即的危险？还没有啊，我们把它烧了吧。什么时候烧？没讲清楚啊，是不是？这补习班很烂，拿出打火机点火，我们把它烧了吧。当下怎么样？就已经是明显而立即的危险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的意思是讲说呢，必须是你发表这个言论，那配合当场的这客观环境来看呢，已经会导致一个很明显立即的社会治安的一个破坏的话呢，那当下才有一个管制的一个介入的正当性。好，那如果是说只是单纯他在还没有集会之前，啊，就去发表这样的这个，就去声明说他要去做这个集会游行的话呢，好，那这还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都不可以去加以管制。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的时候，只要是跟政治性言论有关的这个管制呢，我们都采这个标准，叫明显而立即危险的标准。好，好，那这标准当然是比较有利于人权保障嘛，这个很难该当嘛。好，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点，好，这个对时间、地点、方式的审查。好，我们讲过，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呢，是采一个什么？采一个宽松合理的审查标准，非常宽松合理。但是我们讲过，时间、地点、方式，好，不应该全盘放手。好，在一般比较法上都是采取一个中度的审查模式，可以吗？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写出445号，它是一个大幅尊重立法裁量，是宽松是合理的审查标准，但是我们学说上认为呢，至少是中度，好，大法官过度松手。好，那第六个呢，在集邮法当中啊，有所谓的禁制区，啊，禁制区的规定，禁制区像什么？像他说哈，集邮法当中有些什么总统府啊，或者是府院啊，或者国际机场啊，好，那这附近呢，通通都不可以来集会游行。好，那这个禁制区的划定本身，大法官认为什么？认为合宪。好，他说禁制区的划定是要维护国家元首、宪法机关、审判机关的功能，好，等等的理由。好，所以呢，还是有维持社会秩序所必要，好，避免违宪的情形。啊，禁制区划定，他说是合宪。好，那另外一个第七点，偶发性集会呢？好，因为有时候集会是事出突然，好，像这个有些学运，这个学生运动呢，他可能是因为一些临时性的这种事情，那突然这个学生去群起去集会，好，那好像228也是一样，那都是一种偶发性的这种集会。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偶发性集会，你如果也要求要，因为法条上是两天呐，法条上是两天前要提出申请，偶发性集会。好，那大法官就认为说，偶发性集会就是事出突然呐，啊，你还要当事人两天前去申请呢，这个就恐怕是好过于限制集会结社自由。好，所以大法官是宣告偶发性集会，好，两天前申请这个是违宪，偶发性集会就没有必要要两天前申请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87年台大呢，就专门只有考45号解释而已，这很简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到这个修法的部分哈，先看修法，97年有修过集邮法，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你的231页这一块哈，231页，好，这次的集邮法的修改， 我们注意几点。首先第一点你打勾，他落实了表现自由的保障。好，他把本来的这个集邮法不得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好，抱歉，232页，好，第一点你打勾，好，他落实了表现自由的保障，好，删除了现行条文的第四条，啊，就本来的第四条，好，那个共产主义分裂国土，他把它删掉了，好，那再来还有什么？再来是说，我们集会游行目前是采什么制度啊？目前是采所谓的报备制，报备制，啊，报备制。我们不是采许可制，是采报备制，就是你事后，就是你来报备的。不过这个报备本身还有两种情形，一种叫自愿式的报备，一种叫什么？一种叫这个义务式的、强制性的报备。自愿性的报备跟强制性的这个报备，这两种报备哪一种比较有利于人权保障呢？当然是第一种。好，如果是采取自愿式的报备的话呢，这个是比较落实，好，这个较落实人民基本权保障，较这个较为保障人权。好，自愿式报备较为保障人权。那本来哈，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这个草案呢，也是这种自愿式报备。那后来是没有被通过哈，后来还是采取所谓的义务式报备这一块哈。那义务式报备是什么？是说你一定要跟主管机关讲，好，那并且呢，违反这个报备的话呢，这个还有处罚。他要求你要报备。虽然已经没有事前许可，但是你要跟他讲，你要报备。那这种义务式的报备本身呢，是比较着重在公益的维护，好，让我警察机关有比较多这个比较多弹性可以处理的空间，我可以事前准备，啊，着重公益的维护，啊，着重公益的维护，好，好，那这种义务式报备，我们来看一下条文它怎么规定，好，目前是义务式报备哦，目前是义务式报备。我们看一下这个，各位的集邮法的第四条，看一下第四条。好，第四条他跟你讲说啊，室外的集会游行，注意是室外，室内那个完全不用管啊。室外的集会游行呢，应依本法向主管机关报备，应报备，可以吗？是第四条打勾，好，打勾。然后看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哈。经报备的室外集会游行，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主管机关可以怎么样？可以加以禁止，或者是我要求你变更路线，可以吗？所以报备之后呢，我就可以去管制了。啊，我可以禁止你啊，我可以什么？我可以让你变更路线啊，啊，甚至什么？你看到28条，先看27哈，27是说因报备而未报备，这个可以处罚。好，28呢？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这个十一条的这个禁止限制的要求，我要你改变路线，你不听，好，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可以处罚。这其实跟事前许可其实没有太多的差异了啦。好，像这一种啊，虽然是采报备制，好，但是报备制本身，好，它又配合一些处罚，那要当事人去做一些这个改善啊，好，那其实跟这个事前许可制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异。好，那但是这是目前的这个做法，你要知道。它比较着重在公益的维护，啊，采报备制，好，这个强制报备。好，那另外要跟同学检讨的是这个禁制区啊，禁制区这一块，禁制区这一块，我们看第六条，第六条这个跟旧法是类似，第六条禁制区哈，他说集会游行在下列机关的举行的话呢，应由内政部会商，把内政部圈起来哈，应于内政部会商有关机关划定公告。的安全距离外为之，好，这些总统府啊、各院啊，好，还有机场啊、军事基地啊，好，那驻外使馆啊，通通都可以加以禁止。那另外是说，我内政部可以公告一个安全距离。好，那这个禁制区的划定本身，其实呢，一直在学理上呢饱受批评。怎么讲哈？禁制区其实是 禁制区其实是是通常有禁制区的划定哈。我先请问同学一件事情哈，比较法上有两种嘛，一种叫许可制，一种叫报备制。一种叫许可制，一种叫报备制。许可制是一个事前许可、事前审查，报备通常都是事后报备。那有些是事前报备。那请问一下哈，原则上禁制区的划定，理论上，放在哪一块才有必要？就禁制区的划定是搭配许可制的国家，还是报备制国家才有需要啊？有感觉？你想一下嘛，如果今天他是采取一个事前许可制的国家，那还需要划禁制区吗？你只要申请在法院门口游行，我就直接驳回了，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禁制区划定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通常有禁制区划定的国家都是配什么？都是配报备制的。看懂我的意思吗？通常会有禁制区划定的国家，都是那个是报备制的国家，还要划禁制区吗？因为他没有事前许可，他只好什么？他只好划禁制区啊。那些地点是法律禁止你的，不是我禁止你的。啊，法律禁止你们去那些地点集会游行的，可以吗？好，那德国呢？德国是，我们先不讲德国哈。我们大法官在45号解释，他是认为禁制区是合宪还是违宪？合宪，那就很奇怪啦。你又采许可制，你又容许禁制区划定，等于是。不必要了，等于是重复在限制人民权利的，所以早期就被别人批评啊，是说你大法官，你明明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许可制国家，许可制国家本身就不需要去划禁制区嘛，因为你可以直接驳回掉，好，所以这块本身呢，早期就有被别人质疑过这一块，好，那现在是因为我们采报备制，所以有划禁制区，好，但是那个禁制区划定在德国哈，德国是采报备制的国家。好，但是德国是这个采报备制国家里面比较少见有划禁制区的。好，那而且呢，它划的禁制区是范围还是在德国是有划禁制区没有错，但是呢，它的禁制区划定是什么？范围是很限缩的。好，它只有限于那些像联邦这个联邦的宪法法院或者联邦的参议院、联邦众议院。好，那这些机关呢，好才是禁止去集会游行。好。那它主要是要保护那个议员，保护这个联邦参众议员，或者保护这个宪法法官他们的人身安全，所以在德国呢有划禁制区，但是那个范围是很小的，只有限缩在联邦参议院、联邦众议院、联邦宪法法院这三块，那为了保护这些特殊身份人他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好，那我们是什么？我们的范围就很广泛呢。好，我们的这个禁制区的划定本身包山包海嘛，总统府啊、行政院啊、考试院啊、官邸啊、司法院啊、法院啊、各级法院哦，是各级法院哦，好，还国际机场啊、港口啊等等等，甚至有一个什么？甚至有一个概括条款，概括条款嘛，就是说只要是，我是在哪里？就是说这个应该这样讲，就公告了哈，就行这个他说。那个安全距离啦，就是说安全距离的划定本身呢，是可以由主管机关来公告那个范围。好，那这个范围本身呢，学说上的批评就认为说我们的这个范围过大，它授权给行政机关呢，来去划定这个范围。好，那这个而且呢，位阶过低，是内政部在决定，是内政部跟警察在决定这个是什么？这个禁制区的范围。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会过度的限制到人民的集会自由这一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去对那个禁制区规定来做一些评析。好，我们的禁制区划定本身，第一个它的范围过大，几乎已经包括所有的政府机关。第二个，它的授权，这个它授权给内政部跟警察来加以决定这个安全距离，位阶过低。好，我这个位阶过低，它就不妥当。好，那这个是禁制区，你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去检讨的部分。那第三个呢，我们的就是说第三个争点是说，我们的集邮法修法之后已经删掉刑法了。好，违反集会游行的这个行为呢，这个已经没有刑法。本来在45号解释是肯认刑法的合宪性。45号解释当时是说啊， 如果你是带队的，那个手谋的，手谋的，啊，集会游行那个手谋者呢，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很高。好，那大法官这号解释是说何限？大法官说，在集会游行当中呢，好去做刑罚呢，对违规者做刑罚是何限？但是呢，这个被学界加以批评嘛，批评久了之后呢，立法院就去修法，啊，那修法之后。在集邮法当中已经没有这个规定，都把它删掉了。现行的规定呢，已经没有什么手谋者处以刑罚的规定，这个没有了，还解吗？现在都是行政法，单纯的行政秩序法。好，那所以有它的好处啦。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集会自由的这一块，你可以回去处理这个部分。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结社自由这个部分，最后了哈，231页结社自由。结社自由啊，这个部分，的大法官解释其实很少啊，就比较重要的就3号而已，好，比3号还少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号解释是大法官的479号解释，跟结社自由有关。好，那当中有一段话要请同学把它看熟。我们先讲一下哈，这个479号在谈什么？479号解释，这个谈的是过去有一部法律，就现在也有了，叫做《人民团体法》。人民团体法，人团法呢的第3条哈，它有谈到说，人民团体呢，你要去组成一个人民团体，那你要去挂，你要去挂什么？你要去挂上说你这个人民团体活动的范围。听不懂？譬如说，举个例子哈。你这个人民团体，假设你是什么社？你是一个手语社，好了。好，那你是在台北市活动，那你就挂什么？就挂台北市手语什么什么协会，可以吗？如果你的活动范围是什么？是全台湾，那你要挂什么？你要挂台湾手语什么什么协会，可以吗？好，那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什么？以前。如果这个人民团体它的活动是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它是挂什么？是挂台湾吗？不是。以前主管机关呢是要这个当事人挂什么？挂中国，可以吗？所以以前叫什么？以前叫中国比较法学会。以前叫中国比较法学会，这个就是什么？现在的台湾法学会的前身，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叫台湾法学会嘛，是不是？同学应该有印象吧？他办活动，有出书吗？是不是？台湾法学会，那台湾法学会呢？一堆教授在里面啊，一堆学公法的，看到这些字眼就觉得说很敏感啊，是不是？所以当时呢，这个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当时是李子怡老师就推他，你去写啊，就他去写那个事先申请书，去申请说。这个人团法呢，要求我们人民团体要挂上这个区域的名称，挂上我们活动范围的那个名称呢。好，那这个是限制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人民团体的命名权的。好，每个团体要挂什么名称，我要挂小叮当协会，这是我家的事情啊。那你不可以说，你硬要我挂一个中国或者台湾或者台北市啊。好，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人民团体它的这个名称的决定呢，也是一个结社自由的一个保障范畴啦。谈这一块，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呢，最后是宣告它违宪。好，那我们看他怎么讲。你往下看哈，看到这个大法官解释，他说479哈，这打勾，这要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479，人民团体的名称乃在表彰这个团体的存在。好，那这个作为与其他团体的区别。好，所以名称，好就是。并得以其名称显现该团体的性质以及成立目的啊。好，那第一个，对内可以凝聚共识认同，对外呢可以以这个名义呢来经营关系推展活动嘛。好，所以人民团体对他的名称如果没有自主决定的自由的话呢，好，那就无法什么，无法来招募成员对外表现自我嘛。好，所以人民团体的命名权，这第一个哈，以及什么，抱歉哈，第一个是命名权，那无论其成立时的自主决定权或者更名权，别恭喜啊，好，命名权打勾，好，然后呢，更名权也打勾， 这两个，就是刚开始那个名称的决定跟事后的更名，好，命名权也好，或者是更名权也好，那这个都是宪法十四条结社自由的保障，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最后呢，就宣告相关的规定是违宪。好，好，那另外是说要跟同学提醒的是说，这个结社自由呢，一般哈，有时候会考一个题目，他说结社自由是一种具有双重性格的基本权，双重性格。你说什么双重性格啊？好，这个双重性格，你看第二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哈。这个考教会写，他如果考个申论题，问你说什么叫做双重性格的基本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的基本权主体不仅是个别人民，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这些人集结而成的那个人民团体本身呐、啊。好，我保障个人的，保障人民，就237页的第二段嘛，对不对？有看到吗？有吗？好，可以吗？是不是？好，然后最近上午课感觉好像很紧张，是不是？好，一没有办到就好像你不要脸红了，好不好？没有办到是正常。好，就跟隔壁一起看。好，好，你看到这个第二段。好，第二段他跟你我放慢速度好了。好，结社自由是保障，但有人会恨我哈。好，结社自由是保障人民集结成社，好，那并具以促进并维护民主的这个权利嘛，哈。它按其本质具有什么？它讲双重性格的基本权，好，不仅是保障个别人民，还保障那个人民团体本身呐、啊，可以吗？好，就是我们保障说任何人都可以去组成一个社团，好，这个保障个人的结社自由，那也保障什么？结社后的那个团体呢，它的自由活动啊，以及命名权、更名权都加以保障，这样可以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结社自由的双重性格。好，那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像238页哈，有一个叫消极结社自由，那个556，这个我简单谈一下。556号解释，这个解释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说哈，是谈什么？是谈说你今天你有参加一些黑道帮派，然后你要什么？你要退出这个江湖，那帮派要你做什么？一定要断一个器官呢、啊，要么断手，要么断脚才能够出来嘛，是不是？是这样的，但是黑道的规定嘛，那我们的法律怎么规定？法律说，如果你今天你说你已经退出这个帮派的，你必须要主动说了，主动声明了。你没有主动讲的话，好，那我就当做你还是被列管了，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主要是跟这个过去有叫惩治叛乱条例有关，好，那。这个惩治叛乱条例呢，它当中就有谈到说，因为法律是这样讲哦，说你如果是你已经退出这个帮派的话，你已经脱离犯罪组织的话呢，它要求你必须要积极去证明这件事实，你要证明你已经脱离了这个犯罪组织。好，那今天呢，这个556号解释，好，他就这样讲哦，看到他的1、2、3、4、5第五行，好，他说，这个到底当事人的犯罪行为是不是在继续当中，有没有继续参加这个帮派？好，那这个犯罪行为依法应该由代表国家或者追诉犯罪的检察官他们去证明的，这不会是人民去举证的。好，我们追诉帮派，这是你要来证明嘛？好，那如果组织成员在参与行为未发觉前自首，画起来。或者长期未参与组织保持联络，我都已经跟他们老大都没有联络啦、啊，也没有参加活动啊，好、啊，那就已经足以证明脱离了犯罪组织，好、啊，那你就不能够再说这个，再把我认定说我还是这个参加这个帮派的，好、啊，所以他认为说人民是有消极的结社自由，好、啊，我只要有客观上我有脱离这个帮派的事实，我没有参与活动，好、啊，这个就算是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帮派。好，那证明责任在你检察官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好，这简单谈而已。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的是一个重要的解释，这个在186页644号解释，239页。好，这个是644，这个你打星号，打星号。这个解释做出来以前，好，在这个解释做出来10年前呢，88年法官就已经考出来这个部分，好，那后来呢， 后来这个644才做出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这个解释又是跟人民团体法有关。好，那这一回呢，它是涉及到人民团体法当中的第五条，哎，不是第几条？人团法第二条，好，第二条的规定，我们再整理一下。这个很重要，644要记哦，这个字哈。好，今天的国家行为是什么？简单，就是人民团体法。好，它的第二条配合53条，第二条是法规的要件，53条是法律效果。好，那它怎么讲？好，我们来看一下人团法的第二条，应该是大法官解释的123第四段。好，他说人团法的第二条规定啊，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不得主张分裂国土，可以吗？如果你有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的话呢，好，违反第二条我就不予许可，可以吗？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事前许可、事前审查制嘛。好，这其实就是一种言论自由，就表现自由的一个事前审查嘛。好，在你要去组成人民团体之前，我事先去审查到底你是不是组成一个这个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的人民团体，如果是的话，我就加以禁止。好，这是一个法律，人团法第二条跟第53条。好，那涉及的基本权是什么？本案的基本权是宪法14条的结社自由。结社自由，那我要请同学你要写到结社自由的下面的内涵是哪一块的结社自由啊？是所谓的我们叫设立的自由，设立啊，集结成社，设立的自由这一块，你要写到这一块，这样会比较精确。好，那在刑事审查上呢，大法官认为这样的规定本身没有问题啊，合宪啊。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符合什么？符合这个法律明确性这个部分。他没有，你应该说哦，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审查了，他没有去谈到刑事审查这一块了。好，那他只是直接去切入谈这个实质审查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义好了。你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二段哈，第二段，就是644第二段哈，他这样讲套了线哈。宪法14条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好，旨在保障人民为特定的目的以共同的意识组成团体，并参与其活动的权利，好，并确保团体的存续、内部组织以及事务自主决定以及对外活动的自由，好。结社自由除了保障人民可以以团体的形式来发展个人人格之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识的人民组成团体以积极参与经营社会等等的功能。好，那各种的团体个人，好，这其实很长哈，我们看一行，他说结社自由的各该保障呢，都是以个人自由选定目的而集结成社的话，起来设立自由是基础。好，设立自由是结社自由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它最基础，所以限制的程度，好，自然应该好受到最严格的审查。有没有看到？好，最严格的这个审查，所以审查标准就浮现了，叫严格的审查标准，叫严格的审查标准，可以吗？好，那后续就谈这个审查标准，他没有去谈刑事审查，所以我觉得哈，你这样改好不好？你改成是问号。比较精确，因为大法官真的多数没有讲到这一块，讲问号。好，那这是严格审查的部分。那目的呢？我们看一下哈，目的的地方，它主要是认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哪里哈？你的征修条文第五条，宪法征修条文，我们看哪里？其实这讲义也有哈，你看这个解释的最后一大段。也是最后一大段，他这样讲啊，最后一大段嘛，哈，就是哪一页啊？你的240页嘛，哈，他说，240页的第4行，哈，他说，所谓的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是一种政治主张， 啊，你把这圈起来，政治主张。那以之为不许可设立人团的要件，就是赋予主管机关发起来审查言论本身的职权，而直接限制人民言论自由。好，那征修条文的第五条第五项怎么讲？他说好，政党的目的跟行为只要危害中华民国存在或者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都是违宪，可以吗？好，那他跟你讲说呢，但是政党的组织呢，既然不需事前许可，好，那必须要等到政党成立后发生这个目的或者行为的话呢，好，那这个才由宪法法院来做出一个禁止。好，但是以违反人团法的第二条为不许可的要件呢，就授权给机关可以在设立许可之前先就内容来做实质审查。好，好，那这第一点。好，那我们到底在整理，先不用紧张。好，那第二点他是讲说，此外哈，主管机关呢，他本来就可以依照53条，来撤销当事人的许可，53条，好，那如果在申请许可之前呢，就以这个主张就不予许可，那这无疑是仅因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就加以禁止，就违反比例原则，所以宣告他违宪。好，他在讲什么？他的意思是讲说，哈，首先第一个目的上呢，今天有一个叫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五条第五项也是跟你讲说，好，中华民国的存在、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好，这基本上是一个宪法要追求、要保障的一个价值。好，中华民国的存在，那以及什么？以及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呢？好，那这个都是我们宪法明文规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一旦一个政党有违反这样的价值的话呢，都可以由宪法法院来宣告它违宪，加以解散。所以今天在人团法当中有谈到这样的规定，好，不得主张共产主义，不得主张分裂国土，这样的目的本身呢，他认为什么？他认为可以接受，是合宪，因为他引用那个宪法条文了，宪法就已经讲了，只要是有破坏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者有破坏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话呢，这个都可以什么？都认定是违宪嘛，都是一个违宪的政党嘛，可以加以解散。那基于这个宪法的意旨，好，现行的人团法第二条，好，规范这样的内容呢，其实是符合这个条文，其实是符合这个宪法条文的，因为他是讲说不可以主张共产主义啊，这边是不得主张共产主义，不得主张分裂国土啊，共产主义分裂国土。好，分裂国土就是破坏中华民国的存在啊！好，所以这二者是什么？二者是相当的，是相当的。这个法律就是去实践这个修宪的这个意旨，所以目的合宪。好，那只是说手段上违宪。好，目的是合宪，只是手段上是违宪。为什么手段上违宪呢？他跟你这样讲哈，他说，首先第一个哈，你在这个征修条文的第五条第五项这一块哈，政党我们是采什么？我们是采事前许可制吗？不是，政党这一块我们是采事后解散，是我们发现他的活动、他的行为有破坏中华民国的存在、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话呢，我们才事后加以解散，好，就事后呢通过宪法法院宣告他违宪才加以解散。好，事后来加以解散。那相较之下，一般的人民团体，我们说一般的人民团体，我们先请问同学哈，国家对一般的人民团体的管制跟对政党的管制，理论上哪一种管制的这个管制的要，就是国家的管制的密度会比较高？理论上应该是要对政党的管制密度比较高。为什么？因为政党是分享国家统治权的形式，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很小心，啊，这个影响层面非常广泛，所以我们可以对政党赋予他很多的公器，他分享国家统治权行使，我们同时也可予他很多的义务，他不得任意的违法，不得任意的违宪。好，所以既然我们说政党哈，连政党哈这种分享国家统治权行使，理论上都应该要采取更高标准的管制，好，那我们都已经采取一个叫事后解散了，那举重以明轻嘛，那何况是对一般人民团体，当然更应该采取一个什么事后 事后解散这样的制度啊，而不是应该事前审查、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更可以凸显出来，一般人民团体的这个事前许可是不必要。你连政党你都愿意放到事后解散的、事后审查的，那何况是一般人民团体？好、啊，他更有结社自由可以主张啊，他可以主张这个宪法的这个结社自由啊。你政党某程度还是一个国家的公器啊，分享国家统治权的行使啊，是国家的一环、啊，广义的国家一环啊。好、啊，所以。举重以明轻，好，更可以凸显出这个地方呢，事前许可是不必要的。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点是在于说啊，他跟你讲说，其实，在我们的人权法53条里面，就已经有一个事后，就已经有一个事后撤销的制度，你已经可以事后撤销了。好，主管机关，好，对于一些有违法的人民团体，就已经可以采取。事后撤销这样的制度，主管机关已经可以采取事后撤销，好、啊，撤销这个人民团体这样的这个制度，那更可以凸显出其实事前许可是不必要的 ，OK 吗？你已经可以事后，你可以采取事后撤销啊，事后撤销本身就比你的事前审查呢来的侵害较小，好、啊，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好、啊，他跟你讲说呢，那手段上是违宪的，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啊。好，那我们要谈一下的是说这个解释的大法官发表的意见书的看法是什么。好，首先第一个哈，我们要来谈的是这个解释，大法官其实他少掉一块什么，少掉一块去谈事前，少掉哈，少掉去谈言论自由的事前审查了。好，这个林老师跟你讲说呢，大法官应该多去从言论自由，好，言论自由的事前审查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本案也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事前审查，这第一个点可以谈的。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林老师跟许宗义老师呢都认为说，在刑事审查上，这个是明显的违宪，明显的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什么叫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你说我们的那个三民主义，国父也自称它是有什么，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共产主义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很不是很具体的概念的，好、啊，但内涵还是很多种可能性、啊。那分裂国土，什么是分裂国土啊？台湾跟中国是等号还是大鱼还是小鱼啊？那就会因为不同政党有不同的解读嘛。那主张台独是不是一个分裂国土？那就是见仁见智啊，是不是？那你说国土到底什么是国土？国家的疆域，国家的领土。哎、欸，你大法官连328号解释，这个立法委员跑去问你大法官说，什么是中华民国领土？你都说是政治问题，不予审查，你都讲不清说什么是领土的范围的。好，这个领土的范围本身在328号解释都已经拒绝受理了，那你要人民如何去判断说什么叫分裂国土？什么是我们的国土啊？就会有争议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在讨论上呢。法律明确性原则，两位老师的看法是认为呢，这个是非常抽象，好，就什么叫做分裂国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好，其实在文义上是标准是不清的，这第一个点。好，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说啊，像徐老师他跟你讲说，拿这个理由其实很奇怪，好，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人民团体，你拿政党，因为政修团是第五条是政党，好，所以恐怕就不适合你拿一个。谈规范政党，规范政党这种规范，这种你说因为政党本身也是一个国家统治权的一环嘛，你拿一个规范政党的一个这个宪法的规定套在一般人民团体来谈呢，恐怕就不妥当。好，那不过他退一步言之，即便认为这个目的合宪，他认为这个手段上也是很奇怪。好，因为手段上，他认为说呢，就刚刚讲的嘛，这个。征修条文的第五条的第五项本身，其实这个条文在学理上，我们不要讲宪法上，在学理上呢，都已经是饱受质疑的了。啊，就是说，只是单纯因为这个政党有破坏中华民国存在，有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那你就要加以解散。好，这个在学理上本身就有讨论的空间。好，那你拿一个有争议的这个规定呢，来塞在人民团体来谈呢？恐怕就不适合，好，所以这个在考试上呢，我觉得比较凸显差异跟多数的差异是刑事审查这一块，好，因 在实施审查这一块呢，大体上其实结论都相同，结论跟多数是相同哈、哦。那所以比较凸显出跟多数的差异是刑事审查这一块。好，那或者你可以这样补充哈、哦，你可以补充说，征修条文的五条五项，它也只有基于政党。它也仅基于政党而已，也只有基于政党。好，那实在没有必要呢，拿这个条文呢，好，拿这一种有争议的，好宪法条文呢，好来规范，来论证对一般人民也可以做这样的管制。就是说，征修条文的第五条第五项，好，这样的目的本身呢，也只有在政党的情况之下，才是宪法所允许的。你拿这个有争议的一个。这个规范的目的呢，套在一般的人民团体恐怕就不适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你的不同意见书里面会看到的这些争点啊，你去做一个整理。好，那再来是这个245页，我们请同学哈、哦，你把这个许宗立老师的那个244页那个注七打勾，好、哦，244页的注七打勾。注七，上面注七，划线不要打勾，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这个249页有一个373，好，373号解释，这个是在谈什么？是在谈说，这个在学校的一些老师或者是一些工友可不可以组成工会？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哈，法条是在你的373号解释的。这个大概第六行哈，工会法第四条，他说各级政府、行政及教育事业、军火工业的员工不得组织工会，可以吗？好、哦，它包山包海。那但是今天大法官认为什么？认为说其中有关于这个禁止教育事业的技工工友，好、哦、组织工会的部分呢，好、哦、是缺乏必要性。我再讲一次哈、哦，法条上是那个各级的政府跟教育事业的员工，包括公务员的。包括公务员，还有什么学校的各种成员都不得组织工会的。好，但是呢，实务上是说，这个实务上当事人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学校工友而已。那工友他要组成工会可不可以啊？依照这个法条是不可以。好，那同学想一下，为什么法律要限制说这个工友这个学校不能够组成工会呢？因为要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呐、啊。如果说你今天学校的成员有组成工会的话，像老师罢工，好，那组成工会去罢工啊，去抗议啊，那可能对学生的这个受教育权就会有影响，好，所以当初是这样的考量，好，但是这个打击层面过广，好，因为工友其实没有差嘛，好，工友他其实不是直接去影响到学生的受教育权嘛，好，所以这一块大法官就认为说呢，那工友这一块啊，跟国民教育有关联，但是好，这个还是比较远嘛。所以限制工友组成工会这一块呢是不必要的，加以宣告违宪，可以吗？那反过来讲，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的是说，学校老师还是可以来加以禁止学校老师啊去组成工会，禁止公务员组成工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当然，后来目前呢，你看到251页，后来我们的实务上啊，250页上面哈、啊。实务上呢，已经有一个叫做公务人员协会法，这一段上面这段倒数第二行哈、哦，倒数第二行有一个公务人员协会法跟教师法，这个都已经有允许公务员跟教师结社了，好像法律已经允许了，好、哦，那但是还是什么罢工还是不可以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哦，那你要把这段看熟，好、哦，这段就是跟同学谈到所谓的这个哪些人可以组成工会，哪些人不可以，好、哦。那至于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页有一个正大考题哈，他考那个劳动三权，好，劳动三权的内涵呢，同学可以去看哪里哈？可以去看你的249页那个不同意见书，249页的不同意见书有谈到劳动三权的内涵，那看过其实就会了，好吗？好，那以上就跟同学介绍完这一本讲义，那我们休息过后来跟你谈第三回讲义。我们到几点了？要久吗？啊，不要很久嘛，是不是？我们2:05上去好不好？2:05啊，这样。 哎呀，不要这样子吧，算了，这个就玩笑就好了。